耳边的大提琴协奏曲一出现，很多人说哎，这样的风格还真的是很古典很古典。是的，这就是来自于海顿，被称为交响曲之父，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其实呢，海顿虽然是被称为交响曲之父，但是他的协奏曲真的是稍逊一筹。他的协奏曲不像莫扎特协奏曲在作品当中占有中心的位置，这可能和他并不是一位非常出类拔萃的演奏家有关。虽然海顿的协奏曲数量比较多，涉及的题材也是很多样，其中像键盘乐器，包括羽管键琴、管风琴或者是钢琴的协奏曲、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协奏曲，还有著名的小号协奏曲、圆号协奏曲、交响协奏曲。但是呢，今天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曲目却只有两首大提琴协奏曲，还有那首著名的降E大调小号协奏曲。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在上半时段聆听的就是海顿他的大提琴协奏曲，其中也是最著名的这首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Thank you. 说到小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我觉得还是要先说一说他的小号协奏曲。之所以他的小号协奏曲非常受重视，除了跟乐曲本身突出的优势之外呢，其实更重要还有其他原因，就是小号协奏曲这个领域的特点。由于小号协奏曲在浪漫主义时期是被忽视的，而小号协奏曲的曲目呢也是主要分布在巴洛克古典主义时期，海顿的小号协奏曲是随着安东怀定格对于小号技术的改良而做的，所以显得尤为的珍贵。大提琴协奏曲的情况和小号协奏曲有一些类似，在古典主义时期的三大家当中，只有海顿留下了大提琴协奏曲，目前呢曲谱完整并且确定为海顿本人所做的大提琴协奏曲有两首，一首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C 大调第一号大提琴协奏曲，还有就是 D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协奏曲。像莫扎特的写过大量的弦乐还有管乐的协奏曲，唯独没有写过大提琴协奏曲和小号协奏曲。贝多芬呢为大家留下了5首大提琴奏鸣曲，却没有留下一部大提琴协奏曲，由此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就显得弥足珍贵。

关于海顿的这一首大提琴协奏曲，其实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在1961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布拉格国家博物馆发生了一件轰动的事件，就是博尔科特他发现了海顿一部失落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的手稿，这个手稿呢很快就得到了确认，并且在1962年的布拉格音乐节当中进行了这首曲子重见天日后的首场演出。当时的演出呢是由捷克大提琴家萨德罗他来独奏的，还有呢就是演出非常成功，从此这首曲子也迅速成为大提琴曲目当中最广为流行的协奏曲之一。可以说这是20世纪对海顿研究最轰动的发现，甚至可以说是音乐研究界最轰动的发现之一。而海顿的这首协奏曲大概作于1761年到1765年间，是属于他的早期作品。海顿的两首作品大提琴协奏曲在曲库当中呢是非常热门的曲目，所以呢有很多大提琴家都录音存世，其中呢就包括像我们所熟悉的杜普雷啊、罗斯托波维奇啊、史塔克还有马友友、麦斯基等等吧。在此呢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罗斯托波维奇他来演奏的，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聆听罗斯托波维奇他来演奏的另外一首大提琴协奏曲，那这也是这一次和他合作的指挥家布里顿他所写的大提琴协奏曲。我是汪卓，马上回来。 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好旅游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让你的假期色彩拼撞起来，寻青渲染天空蓝，看巴厘岛海天一色，绯色邂逅流金，解密欧洲贵族辉煌，美洲枫叶曼城一半赤红一半金，七彩交织，看日本富士山下花田交错。即日报名，部分11线路立减高至2000元，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3w.aoyou.com。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荟萃中外打击乐大师与新秀激情玩转千变万化的敲击世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33首打击乐经典与新作，5场演出呈现缤纷多姿的夏日狂想。 打击乐与弦乐正面交锋，色彩斑斓的非凡视听震撼，古典与现代碰撞，时尚与传统交融，描绘当代打击乐的绚烂图景。8月17至25日，打出激情，打出快乐，打出丰富想象空间。订票电话6655-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在偏北气流控制下，天气晴朗，光照充足，午后气温可达32度以上，但是空气湿度降低，闷热感觉减弱，午后天气炎热，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8月28号到9月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贝里尼歌剧《梦游女》将迎来首轮演出。贝里尼是19世纪初意大利歌剧舞台上的重要作曲家，他的代表作《梦游女》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顾名思义，这个歌剧以梦游为主线，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爱情故事。值得期待的是，今年60岁的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将饰演梦游女阿米娜。之前迪里拜尔仅尝试演出部分唱段，并没有完整演出过这部歌剧。他说，我今年60岁了，就把这部歌剧当作是丰厚的回礼，回报这么多年来祖国对我的培养。除了迪里拜尔外，抒情女高音歌唱家罗莎·费奥拉也将出演阿米娜一角，共同携手国内外一线歌唱家为观众展现贝里尼歌剧的华美唱腔。再来关注大型苏剧现代戏《国鼎魂》，昨天晚上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上演，今晚该剧将作为本次汇演的闭幕式剧目呈现给首都观众。苏剧发源于苏州，被称为滩簧之母，距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剧和昆曲评弹并称为苏州艺坛三朵花。上世纪90年代，文化部曾举办过天下第一团的汇演，天下第一团就是一个剧种只有一个剧团，苏剧也被列入其中，并获得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表演奖榜首。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你回来。这就是一个衔接，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来聆听的就是耳边的这首海顿的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那我刚才也说，其实在下半时段的时候为你准备了另外一段，这是来自于英国作曲家布里顿他的大提琴交响曲。刚才特别去确认了一下，就是大提琴交响曲，而不是大提琴协奏曲，这足以见得大提琴和乐队之间的关系。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由罗斯特罗波维奇他来担任大提琴演奏，由布里顿本人指挥英国室内乐团来演奏的。而这首作品在这里要说明一下，就是它是布里顿献给 也是特别献给罗斯特莫维奇。这首作品明显是有一些现代的风格。作曲家布里顿1913年出生，在1976年去世。这位英国作曲家，我们最熟悉他的可能有《青少年管弦乐队指南》，还有《战争安魂曲》。他是20世纪最有才能的英国作曲家，他在英国现代音乐史上是一个少见的多产的作曲家。而他的大提琴交响曲是在1963年的时候完成，献给罗斯特罗波维奇。原计划呢是在1963年的时候奥德堡来首演，后来呢因为大提琴演奏家突然生病而终止，一直到1964年的3月份才在莫斯科由布里顿亲自指挥首演。 边听到的是布里顿他自己亲自来指挥的他的大提琴交响曲，那担任大提琴的呢也是他这首曲目他所献给的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罗斯特罗波维奇是苏联的大提琴家指挥家，他的演奏音色浓郁雄浑，极有戏剧性的表现力，而今天我们所来聆听的就是他的演奏。其实风格上来讲是两个极端，一个是最古典的，一个是现代的，让人感觉确实有着时空的跨越。

有人会说这首布里顿的作品题就是献给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这位大提琴演奏家，他其实有很多位作曲家都为他献过大提琴协奏曲，比如说像普罗科菲耶夫，像肖斯塔科维奇，像哈恰图良，包括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本杰明布里顿这位英国的作曲家。在1973年以后呢，罗斯特罗波维奇其实他是旅居国外的，以指挥家、大提琴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欧美的音乐舞台上。那其实我们也听过他来指挥的一些作品，包括他来指挥的柏林爱乐的一些作品。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布里顿亲自来指挥自己创作的，也是献给罗斯特罗波维奇，并且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本人来演奏的他的大提琴交响曲。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在风格上来讲，真是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对吧？好了，那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这里再见。 想知道是谁拿到了七夕大奖，隔空为心爱的人送出爱情的祝福吗？想知道8月17号主持人思萌会带着您怎样对心爱的人表达浪漫吗？请关注每个工作日12点播出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共同见证七夕节从天而降的爱的惊喜。倒计时第3天。 8月11至19日，延绍奥莱推出百大畅销品牌全市独享特惠活动，国际大牌独享满额返购物卡，夏日礼券大派送，折上再减，低至1折。延绍奥莱夏日购物季，价格更优惠，时尚不打折。 荟萃中外打击乐大师与新秀，激情玩转千变万化的敲击世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33首打击乐经典与新作，5场演出呈现缤纷多姿的夏日狂想，打击乐与弦乐正面交锋，色彩